四，口和无争。这个是讲大家住在一起，没有争论，则用功向道。 人与人相处最容易做的就是口业。古人时常讲病从口入，怎会病呢？喜欢食嘢，食得不干净，食得不卫生，祸从口出。讲嘢多，言多必失，有时候讲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就产生误会，在无形当中结了好多好多的仇怨，招得以后的果报。实在讲，那是非常苦恼的事情。所以古德时常教训我们，叫我们 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。 言语越少越好，非必要的言语不讲，那是最好的。我这一次在洛杉矶讲经，有位同修告诉我，他的弟弟读高中，暑假去参加日本的三日禅学会，回来之后讲寒假他还要去参加。这个禅宗道场是日本人建立的，现在那个和尚已经过世了，由他的美国弟子继续维持。他的特色是进入道场就不准讲说话，每日的功课就是打坐，上午八点钟开始坐到下午五点半，夜晚从七点半坐到九点半，其他乜嘢都冇，三日都唔讲说话。人喺嗰种地方就会感觉轻松，三日就系咁坐，所以佢坐得好欢喜，印象好好。呢种道场嘅特色就系口和无争，唔准讲嘢，仲争乜嘢呢？所以严格嘅道场里边，的确听唔到闲言嘢。真正嘅道场亦冇杂心闲话倾偈呢样嘢。念佛嘅道场二六时钟，只听到阿弥陀佛念念不断，大声念、细声念、默念都可以。真正密宗道场就咒声不间断。我初学佛嘅时候就跟住张家大师，佢系一个了不起嘅上师。我亲近佢三年，从来冇见到佢咒离开过口。佢念咒唔出声，但系嘴唇微微咁喐，我知道佢喺度念咒。呢种叫做金刚持，就系口喐无声。无论系乜嘢时候，甚至接见人客嘅时候，佢仍然持咒不断。只有同我哋讲说话嘅时候停落嚟，说话讲完，佢嘅功夫就马上接上。这个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看到真正修行的人，就这样的一个。他心清静，真的一个妄想杂念都没有。我们向他请教问题，提出一个问题，他要观察我们的心定了，他才答复。你心不定，他不跟你讲，他不是考虑，他在念咒，他的眼看住你的眼，看到你心定了，他才讲。他这种的教学法非常的特殊，两个终点或者讲三四句，但是他讲的说话字字都有千斤之力，令你一生永远不会忘记，而且会依靠奉行，那就是真正做到口和无争。所以净土念佛堂里面止语，不单止在佛七里面要这样做，平时就要学，这样对于自己的道业绝对有好处。我们想要将烦恼舍去，念佛三昧早日成就，不用这个方法就很难达到目的。 第五是依和同愿，这个就是平常讲的法喜充满了。 我们学佛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最粗浅的成就就是欢喜。假如学佛学得不快乐，那一定有问题，不是佛法有问题，是我们自己修行有了问题，不是违背了理论，就是方法用错了。如果不是学佛的效果一定是非常明显，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痛苦烦恼一日比一日少，一日比一日快乐，一日比一日自在，那证明学佛功夫得力。如果得不到这个现象，你的功夫有了问题，这个是自己要认真去检讨，找出毛病，找出病根，再将这个病根消除，我们就能够得到佛法真正的利益。 佛法修学 是在生活中历事练心，历是经历，就在日常生活中练心。练什么心呢？练清净心，练正知正见，练觉而不迷。 所以真正学佛的人，无论遇到善人或者是恶人，顺境或者是逆境，冇一样唔系认为系帮自己消业障、增福慧嘅作用，点解唔欢喜呢？呢、这个内心嘅喜悦产生啦，叫做法喜充满，大家一齐共修，人人都得法喜。换一句说话讲，个个都真正嘅成就。 最后第六，利和同均，这个是讲在一起共修的人物质生活是平等的。 道场的财源在古时候一部分是帝王护持的，就是国家建立的十方道场，其次就是大富长者捐助的。实在讲，化小缘建立的道场在古时候并无，这个是好迟好迟地出现的，并不是如法的。特别是出家人自己去化小缘，在以前没有这样的事，因为出家人的生活在树下一宿，日中一食，吃饭外面去托盘睡觉，找个树荫大的地方打坐休息一晚，他的功夫不间断。因此道场的建立就好像办学校一样，是为了教化一方众生而设的，所以建道场是在这一方，真正有学问有远见的人士来提倡创建，或者是大富长者出钱出力建道场，再例请高僧大德到这里来住持修行教化众生。那就好像办学校，校舍起好了，就请品德学问具优的人士来做校长老师，俾佢哋喺呢度教导呢一方众生系一样嘅道理。佛家嘅道场就系学校，所以无论系国家供养或者系地方大众捐助，凡系居住喺道场嘅，无论系乜嘢身份，喺物质享受上决定平等，咁就叫做利和同均。 道场里边六和敬一条都唔能够少，否则就唔系释迦牟尼佛嘅僧团。亦即是不是佛的真正弟子。如果我们依世间法来讲，所谓家和万事兴，国家能和，再强的敌人亦都不敢轻易的欺负。为什么呢？上下团结的力量太大了。 六和敬，细至家庭、公司、社团，大至国家，只要做到见和同解、戒和同修、利和同均三条，冇不兴旺嘅。见和同解，大家就能够同心同力建立共识；戒和同修，人人守法；利和同均，喺生活享受上尽量接近平等，唔好差距太大，以免人心不平，社会动乱。点解呢？因为贫困嘅人睇唔惯富人嘅享受，就会抢劫作反，动乱就会出现。目前就商业方面来讲，没有人能够超过日本。日本商社从战后兴起，时间不算长，今日居世界第一位，凭什么？他们就是做到这三条。世界各国在工商业没有办法跟日本相抗衡，就是没有这三条。在日本，商社公司蚀本，高层的人不发薪水，基层员工照发，你话员工佢点唔感恩心服呢？员工有意见，绝对唔罢工，照常翻工，只喺头上扎一条白布，表示我有意见，我要反抗你。老板睇到啦，就快脆开会沟通协调，咁问题解决啦，生产亦都唔耽误。所以日本能够居世界第一经济大国，就系做到六和敬呢三条。日本人的长处很多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训他们还能够保存，还能够做到，而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完全遗弃。 这个是我们这一代真正对不住列祖列宗的。看看当今的日本，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惭愧。前两个星期，我在亨斯维尔有一位同修来问我，他说他想结婚，问我应该找什么对象。我告诉他，你要找对象一定要找一个见和同解的，那两个人奋斗努力的方向、目标、兴趣都相同，彼此互相的帮助，家庭一定会美满。我还说，不可以只谈爱情，爱情是无常的，今日你爱他，他爱你，一旦结合，双方的毛病都露出来，两个人不再相爱，家庭悲剧那就产生了。这无常的虚情假意是绝对不可靠的。由此可知，家庭也要建立在六和敬的基础上，只有真正的幸福。不懂得这个道理，要想一生幸福快乐、家庭美满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 三学戒定慧。 下面同各位介绍的是佛法的课程标准。我们在本质上已经知道佛教是教育，不是宗教，它的课程非常之多，内容几乎是无所不包，绝对不是一间大学的课程所能够涵盖的。这无量无边的课程，课本就是经书。各位要知道，佛经不是全部流传到中国来，因为当时的交通非常不方便，印度高僧到中国来，中国的法师到印度去，都是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，好的才带到中国，次等的再次等的都写好。所以传到中国的经书全部都是精华，来到中国之后并不能够全部翻译，只有再挑选，只有最好的、最重要的被翻译出来。译经的工作相当困难， 从前译场的经费靠国家支持，集合全国出家、在家、中国、外国各类人才之精英，从事于大规模的翻译工作。历史上记载，鸠摩罗什大师的译场编制有400多人，玄奘大师的译场有600多人咁多。 我们在经书上所见到的译者都是用译场的主持人，好像学校的校长你做代表，并不是他一个人翻译的，而是译场里面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。现在保存在中国的是汉文系统的佛经，是相当完整的。印度的梵文经典已经是散日失存在，残留下来的很少。佛经除了汉文经典之外，第二个大系是藏文经典。藏文经典一部分是从梵文直接翻译，另一部分是从汉文转译的。这个是文成公主嫁到西藏之后，将佛法带到西藏，所以佛法传到西藏就比中国迟了600年。在藏王对佛法生起信仰心之后，又从印度传入一支，因此西藏的佛法是由中国和印度传入的。佛无论在哪个国家地区说法，它的内容不外乎戒、定、慧三学。它的目的是对治我们这个时期、这个地区众生的种种苦痛。地区指的就是地球，时期是指释迦牟尼佛的正法、象法、末法，一共是12000年的法运。这个时代、这个地区的众生病痛到底在哪里呢？ 第一，造恶，造十恶业，佛用戒学来对治，戒学是对治恶业的药。第二，人心散乱，不能够得定，不能够清静，所以用定学来对治，定学是对治散乱的。最后用慧学对治愚痴，造恶、散乱、愚痴是这个时代地区众生的三大病，佛就用戒、定、慧 三帖妙约来对治。 佛陀说法是因众生而说，众生没有病，佛就没有法可说，咁同大夫因病用药嘅道理系一样，所以话众生有病，佛就有法；众生冇病，佛就冇法。就如《金刚经》上所讲： 法常应舍，何况非法？ 众生冇病啦，佛法亦都唔需要啦。硬要佛法，亦都会变成病。咁就好似一个健康嘅人日日食药，边度有唔病嘅道理呢？所以话佛法一切经典依功用归纳起嚟，不外乎呢三大类。佛经分经、律、论三藏，定学就系经藏，戒学就系律藏，慧学就系论藏。呢个系图书分类嘅方法，最早系由佛教传嚟，此后中国人亦将所有嘅书加以分类。清朝康乾年间，将全国图书做一个总整理，再分类依经史子集，分为四库。库和藏的意思相同，库就是仓库，藏就是收藏，所以四库是从佛法三藏得到启示的。三藏有分大乘、小乘，小乘有声闻藏、缘觉藏，大乘是菩萨藏，再分就越分越细。 总而言之，戒学是调身的，定学是调心的，慧学是调行的，亦即是我们身心的行为。因此一个学佛的人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莫不是智慧。你说他怎能够不快乐呢？四六道。一布施。 我们知道佛法教学课程标准的内容，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怎样过日子呢？要怎样待人处世？佛在这个地方有没有明确的教导？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位同修都非常关心的。这个问题佛在一切大乘经论里面已经是广泛地为我们说明，它的内容就是菩萨行的六道，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人、对事、对物要遵守这六个原则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波耶。由朝早起身朗口刷牙到夜晚睡觉，这一日所接触的通通都是六波罗蜜，这才叫做真正的修行。 大体上来讲，世间人所最先追求的是财富，因为没有财富生活会过得很苦，所以财富是第一个努力追求的目标，其次是追求聪明智慧。人除了不喜欢外头外脑之外，还想要追求长命百岁、健康长寿，这三大目标人人追求不舍，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例外的。 佛法是要满足我们的愿望、希求的，这三样东西能不能够得到呢？能得到的。上缘讲得好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那为什么有人求不到呢？是因为他不明了事实真相，不懂得追求的方法。事实真相就是道理，如果懂得这个道理，懂得方法，没有一样求不到的。佛和我们讲的原理、原则就是帮助我们有求必应，因此这么重要的守则我们要详细的体会。佛告诉我们，财富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都是属于果报，要想得到这个果报，一定要先修因，善因得善果，恶因得恶报，有果必有因，有因必有果，这个是永远不变的真理。有人发财了，财由哪里来呢？绝对不是他很聪明，或者他的方法很多就能够赚钱，因为比他聪明的人很多，比他方法灵活的人更加多， 点解嗰啲人唔发财而佢发财呢？佛同我哋讲财富嘅得来系前生种嘅因，种嘅乜嘢因呢？财布施。所以六道里边布施列喺第一。 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。因此想得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这三种果报，一定要修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这三种因。 世间人今生得到这个果报的大多数是前生修得的，少数人是在这一生修得的。这一生如果修得好积极，这一生就得果报，不用等来生，这个就是果报。果报一定要靠修因，这个是永远不变的定律。 一财布施， 布施在整个大乘佛法里面是菩萨修行最重要的一条，无量无边的法门归纳起来就是六道，这六条再要归纳就是布施一条。所以佛首先教我们修布施波罗蜜。 布施一般人很难理解它真正的含义，往往听讲布施就赶住捐一些钱到寺庙里面，这个是错解。这样的理解布施太狭窄了，哪里是菩萨修的呢？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念念为别人不为自己，就是布施，就是供养了。 所以人人日日都在修布施波罗蜜，日日都在行菩萨道，只是不懂得不知道而已。譬如说上午起来你将家人惯洗的东西都准备好了，早餐茶亦都准备好，你是在度修布施供养你一家人，你在度行菩萨道修布施波罗蜜，在度修普贤菩萨的广修供养，你看你心里面几快乐，能够咁领悟就唔会讲 唉，屋企人个个都当我是工人下人咁洗，要我日日去服侍佢哋， 咁样日日发牢骚，所有嘅布施功德都冇啦。你看念头一转，牢骚痛苦就变成布施波罗蜜，马上就得到佛法快乐和智慧的实益。在美国有些制度叫人不得不布施，譬如医药保险人人都要买，为什么呢？怕自己病的时候医药费付不起，所以先买保险，由保险公司替你付医药费。在每个月交医药保险费的时候，如果是为自己病而做准备，那将来一定病，不病这些钱就没办法开销。如果念头一转，我是在修布施修供养，帮助那些有病的人，供养那些有病的人，这样布施出去你一生都不会病。为什么？你修的是不病的因，你布施照顾老人，将来你就得到善报，即使老了亦会有好多年轻人关怀你、照顾你、服侍你，种乜嘢因就一定结乜嘢果报。再讲一个人服务喺间公司里面，每日努力嘅工作，如果系为咗要攞多啲钱，或者系为咗地位要慢慢嘅升高，咁就唔系布施。如果能存咁嘅心， 我今日努力嘅工作系布施呢个公司，系供养社会大众，加薪同升迁非我所求，咁就系行菩萨道。以菩萨的施舍心在这里做工，永远不疲不厌，会越做越快乐。 这个就是俗语时常讲的，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假如事情是自己不愿意做又不得不去做，就会疲倦，会讨厌。相反的，欢喜高兴做的事情会越做越有精神。我今日到世界各地跟大家介绍佛法，是我欢喜做的，这个是法布施。你哋唔识，我哋教俾你哋，话俾你哋知，系希望大家都能够减少烦恼痛苦，都能够得到佛法嘅喜乐同智慧。 来充实提升生命和生活美满。我在1984年第三次到洛杉矶，一落飞机，讲堂已经布置好了，我马上就去演讲，一日讲9个小时，还要我站着讲，底下的人坐着听，坐住听的人累了，我讲的人不累，越讲越有精神，越讲声音越大。为什么？因为观念心境不一样。假如我讲经计算1个小时要拿多少钱，再看下听的人不起劲，那就会疲倦厌倦。我不是为这个来的，我是以无比欢喜的心将无常审心微妙的佛法介绍给大家。这个欢喜就是法喜，是最好的营养。今天大家讲求这个营养那个营养，那些是假的。 看看佛门里面的禅悦慧食，禅是什么呢？心地清净，悦是心地欢喜，这样才是最滋养的，也是最丰富的滋养。所以健康不在于饮食，得欢喜心，得法喜，就会健康长寿，年轻不衰老。 忧能使人老，使人病，每日愁眉苦面的容易病，衰老亦都非常的快。欢喜是健康的因素，它是由布施波罗蜜得来的。我们再举个例来讲，各位在这里汽车都要买保险，为什么？发生车祸的时候有人赔偿，如果你念头一转，我这个是收布施，是帮助那些发生车祸的人，那你架车永远就不会发生车祸，永远有佛菩萨加持你。各位看看，念头一转就是菩萨，念头不转就是凡夫。菩萨和凡夫有什么差别呢？一个是觉，一个是迷。迷者样样为自己，觉者样样为众生。样样为众生，自己得到的好处真正不可思议，无办法想象。样样都为自己，得到的好处一啲啲，而且得到了就冇噶啦。你话边个聪明，边个系傻瓜？所以话要念念为一切众生，唔好为自己。今生你有财富，有钱系福报，用钱系智慧，钱能用喺社会上，能用喺大众上，这个是大智慧，是真正适用钱的。假如处处为自己着想，那是很蠢的，收来的一点点福报没几日就享完了。如果能够念头一转，将福报布施给众生，福报就增盛，直接无有穷尽。 布施的内涵无量无边，我们每一个人每日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以修学，只要念头一转，就是行菩萨道，转不过来就是六道凡夫。 以上财布施只是来了举几个例来讲明，各位自己要多多去体会，多多去思考，就会做得越好。